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们的国庆小长假现在已经起跑啦。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收听接下来由我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节前下班的这个路面呢都是比较堵的啊，希望大家稍安勿躁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音量呢调到最舒服的状态啊。接下来呢，请一些歌手的朋友们来聊一聊，如果给他们一些假期的话，他们自己会怎么安排呢？首先我们有请孙燕姿。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孙燕姿。很难得有可以做自己平常喜欢做的事情，例如跟我家人一起，或者说可以吃日本料理，或者可以煮东西，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 约个会，餐厅选择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人家的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都说不了，咕叽咕叽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塞到爆，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他管他吧，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 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等你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hay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hay in the light.Let's hold our hands and save the world. Gucci Gucci 来自孙燕姿2007年的专辑《逆光》。那接下来将出场的是杨坤，听听看他想去哪儿度过假期呢？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杨坤。其实我最想拥有的是，跟自己喜欢的朋友，三三两两的朋友，到一个很私密的一个地方，没有任何干扰，不会去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会去想工作的事情。 可能是寂寞，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未曾我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这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代价太多，爱未曾我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味道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阿龙阿龙阿龙，这感觉我很痛。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种。阿龙阿龙阿龙，这歌我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 杨坤2009年的空城。 浪漫金秋，让中歌榜的好音乐为你作证。大家好，我是方大同。如果我有一个长的假期，我应该会 带家人去玩吧，我觉得很期待多点去旅游感受感受。 So you still with her? Yeah, I'm still with her. That's cool, that's cool, I like her, you know. I'm happy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too. 你的长发为何不留，你干嘛会雪冬喝酒，酒量也算一流，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 你为什么跟他闹酒，你莫非要借酒消愁， 献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宁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 牵你母亲高和手，我带女友出来走走、哦哦哦哦、你就知我理由，不外乎他羞，如果要一起去旅游，去欧洲、yeah、原来一回头 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宁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那天一生关门就走，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 你以为你的美丽大灯足够少有，我们现在隐形怀旧，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原来在那关头却宁舍得分手，还去不去欧洲。 我们听到这是2006年方大同跟薛凯琪的四人游，选自方大同的爱爱爱专辑哈。方大同有四人游、三人游、二人游哈。这个之前是听了杨坤啊，方大同跟孙燕姿呢把假期生活都留给了家人，那么杨坤是希望跟朋友们啊找一个私密的空间，不被打扰，不去想工作的事情啊。当然这个假期生活呢，大家都会选择一种让自己特别舒坦的方式啊，让自己松弛。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他到底让他舒服的方式是什么呢。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徐佳莹。我觉得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的自由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要见什么人就可以见到什么人，然后想要写什么歌就写什么歌，就像小叮当一样吧，有任意门，应该会最舒服的。 我也想像徐佳莹说的这样。下面我们来听她的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 起抽丝剥茧，爱一个头发不如消耗热

的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这是1999年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哈，我们刚刚分享了两位宅男的假期生活，迪克牛仔就是喜欢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葛优躺嘛。然后呢，之前就是彝族的歌手莫西子诗，他就喜欢在假期里捣鼓自己的东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听一位宅女的假期生活。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我有四只可爱的狗狗陪伴我，所以我只要每次忙完工作回到家的时候，我都会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们玩，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会讲他们的语言啊，大家都听不懂，可是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就是最开心的我了。 我逛到这条热闹的街，太阳晒得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但又觉得 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阅读我下一个画面，我想去冒险，不管一路多危险，那那那那那，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心情会每一天，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那那那那那，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放任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愉悦流离喜悦，看过这一天，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我期待童话般的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那那那那那，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放任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愉悦流离喜悦，看过这一天，心愿勇敢向前，梦不会碎。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放任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语言流离喜悦，看过这一天，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我要飞得很高。 这样就是 Angela 张韶涵在2004年的专辑《Over the Rainbow》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语言》。假期里跟家人在一起，跟自己的宠物在一起，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这些工作满档啊，很少能够回家的这些歌手朋友们来讲的话，回趟家看看自己的宠物，那种感觉哇，是格外激动的哈。放假了啊，很多人呢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啊。 那么今年的国庆档呢，有多部大片儿哈，其中有一部《我和我的父辈》，我们来听一下宣传推广主题曲，由王菲所演唱的《如愿》。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到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甜，我愿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像是每一 听到这是今年国庆档的电影啊，已经上映了《我和我的父辈》的宣传推广主题曲，是中国榜本周 Top 40的新歌一号，来自王菲的《如愿》啊。王菲呢，在这一个月时间里面，连续出了两首新歌哈、啊，让大家大呼过瘾。一首呢，是一首粤语的新歌，叫做弯，还有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如愿》哈。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是麒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过节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各位有空，欢迎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啊！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1年前许巍的《完美生活》，祝大家有一个完美的假期啊！稍后全国版，我们继续听好歌。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

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对其他甜蜜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滴，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最怎样的心情。 金志文上个月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自娱自乐》，目前呢在网上发酵哈，副歌部分也许很多人一听还蛮熟悉的哈，很多的短视频用它来做 BGM 啊，我觉得跟他上一首在全网走红的《远走高飞》一样，都有着好玩好听有魔力的副歌部分呢。那接下来这一位呢，跟金志文一样都是朝鲜族的歌手哈，他曾经是国内著名的演唱组合的成员阿里郎的成员，后来单飞，然后呢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啊，获得一致好评。大家都知道呢他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但是 没有大红大紫。前段时间呢，他在韩国取得了歌唱比赛的大奖，那么这首改编翻唱的韩文歌呢，也一路火回到了中国。我们来听金润吉的 Tell Me。 나에게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정말네마음을말해줘날사랑하는지얼마만큼인지정말네마음을보여줘넌항상을그리고일생을너의마음대로만생각하니하려하니너는이제는그만난내걱정보다더큰사랑인거야다짐을섞고받는너의의심앞에서도난그렇게몇번씩이나약속했어이렇게나는너에게안에약속했어있는데뭘어떻게난더이상하겠어날이제받아주면좋겠어나에게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너를이해시킬수가있을지늘그렇게나생각해하루에도몇번씩을심각해너의사랑너무야속했어울고있어나의가슴속했어너없이아무런의미없는날의반복속에날이제받아주면좋겠어나에게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 歌最近不是特别红吗？我经常刷到，然后说这个旋律怎么那么熟悉呢？ 派对仿佛没人参加只有我会想去我不想打扮不是因为无所谓只是我看到你还不会哨子一直吹 That's why baby that's why 我没女友长辈一直逼我需要多交女朋友交好的女友哪有这么顺手机会来了自然就会轻易到手 A party here A party there 我实在不想说 Yo man I'm here 真的不想在这里活受虐绝对不是但却哪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浪漫故事我们一起演哈哈哈哈这种笑话真的好笑偏偏这个夜晚就是这么叫好 你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 嘿、hey, 你走来我走开你又 walk by

Amber Liu 刘奕云的 Paradise， 有着甜度很高的爱情的主题啊，雨中没有了距离，看银河的星星连成爱的证明。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吴克群的新歌《同唱新时代》，全国少年儿童歌曲创作推广系列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最好的宝藏》。 时光里最好的宝藏是那温暖的目光，一直在身旁。成长的路上，微笑像魔法一样，把彷徨变坚强。春风飞扬，唤醒青草的芬芳，阳光把铃声敲响。课间走廊，拍一拍你的肩膀，伙伴们跟上。问大声轻松慌张，比肩上闪闪发亮，把明天描绘在黑板上。加油声穿过草场，跌倒了我来接上，为彼此鼓鼓掌。时光里最好的宝藏是那温暖的目光，一直在身旁。成长的路上，微笑像魔法一样，把彷徨变坚强。撞撞纸飞机逆风翱翔，多像我们的倔强。关于梦想，化动勇气的船桨，肩并肩同往。问大声轻松欢唱，比见证闪闪发亮，把明天描绘在黑板上。加油声穿过操场，跌倒了我来接上，为彼此鼓鼓掌。时光里最好的宝藏是那纯真的脸庞，友情不散场。把快乐分享，烦恼也一起抵挡，一辈子都不在身旁。成长的路上，微笑像魔法一样，把彷徨变坚强。时光里最好的宝藏是那纯真的脸庞，友情不散场。把快乐分享，烦恼也一起抵挡，一辈子都不忘。把快乐分享，烦恼起抵挡，一辈子都不忘。 吴克群的新歌，这首歌叫做最好的宝藏。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我相信如果你知道他的话呢，一定是六零后七零后啊。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华裔的歌手。虽然他的名字呢被很多人所淡忘，但是他的望天很多老歌迷是肯定不会忘的，还有他首唱的《故乡的云》、《365里路》等等这些歌曲，在被其他歌手翻唱之后呢，也成了很多歌迷的喜爱哈。他的名字叫做文章，这位歌手文章。我们时间回到1999年，他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未完待续》，这里面他翻唱了王菲的《红豆》哈。在节日里送给大家。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显得好空，那爱呢？他在热闹什么？回他留下了指纹，并没有给生活淹没。幸福是不会开花结果，未来未必回来，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星空出了一 我们听到这是十年前的今天，2011年9月30号发表的《那又怎样》专辑当中的《花一开满就相爱》，演唱者那英啊。哇，那英距离现在最新的一张专辑已经又过去了10年的时间了啊。好，麒麟在北京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要祝大家国庆长假快乐啊！不管你在哪儿度假，都要安全，都要这个开心，都要放松哈。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会在国庆节呢走进电影院来看电影哈。比如说这部电影啊，目前势头太猛了，它就是《长津湖》啊。有人预测呢，《长津湖》有可能会破中国电影的票房记录啊，所以我们要拭目以待啊。你会看哪部电影呢？《长津湖》还是《我和我的父辈》呢？我们最后安排的是张靓颖为《长津湖》所带来的推广主题曲《最可爱的人》呢，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五名的成绩的歌曲啊！节日快乐，再见。 听那年风雪回响，春来春风号角，多么的嘹亮，有人用声为他心底的光，那是信仰。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最可爱的人啊，